勇敢爱了就要

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，奔波中心灰淡，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想到归去难已晚。

怎会不接受？尽管想拥有，但却只能期待，始终浅醉在心里。 也忘不了，也许我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， 进来的光，和你之间已经告终。我不能告诉你，这一季春流多少美丽，我选择绝对或者零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。假如还有回忆，留给你自己。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。这一季已结束，梦也开心了。过去在你身边，犹如沉默的影子。这一季已结束，我也该走了。我选择绝对或者零，不要一些或者中间。